我知道，我爱上了它，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三伏枯树叶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脸上顶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桌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因为感情深，我选金世尊。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蟹礼，中秋礼金世尊。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，全程三小时送货上门。52886111，52886111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长凳，跟我来，来来，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，这是南亭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菜。 杨二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，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 书接上回，接说这一段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回书说到南侠北侠镇东侠，怎么样，昆仑侠佟林佟海川这几位保着钦差年羹尧跑的一个小庙啊，顺岐山县跑出来的小庙呢，也没有名字，山门上都没匾。这个南侠司马空老道长叫门，手拍山门，不大伙的功夫，吱呀呀脚门开放，小庙里还真出了一小和尚，探头探脑的一看是一老道。我说道爷您什么事？哦，小师傅方便方便吧，拿手一指，你看我们有几位上年纪的同行之人啊，我们一夜之间走错了道路，走差了路了，来到贵宝刹这儿，您上父当家的容我们进庙里头借宿借宿。道爷这是按说呢，我应当开门就把您老几位让进来，可是我主不了，我得问我们老师。 好， 回复你当家的，我等得起，那就您必须等会儿吧。小和尚关脚门往里走，一会儿功夫就听里边脚步声音。什么人呢？师傅，我也学不上舌来，您看看吧，人不在少数，还开着脚门不开山门。小和尚先出来，又让出一老和尚。老和尚身穿僧衣往外这么一走，大伙儿这么一瞧啊，哟，世界上还有长得这样的人啊。你说那是和尚吧，他个带发，你说那是老道吧，他这穿着僧装，尤其这个老和尚长得跟一般人不一样，天生的五常体材。什么叫五常呢？胳膊腿都比别人特别的长，身子也长，大身材。那这不才四长吗？他脖子也长， 这脖子一长显得这脑袋就跟扔袋锤似的。其实他这脑袋跟一般人脑袋也一边大，由于他这脖子一细长啊，显得这脑袋就大，就仿佛啊跟这耍流星似的。他站着这人不动，你老看着他晃悠。谁站这老和尚跟前也晕，就仿佛这人站不直似的。老和尚别看那么大岁数了，往这一站，腰不塌背不驼，晃悠这细脖子这大脑袋，可带发修行。穿着这僧衣也是特意的，天生五常体裁，长胳膊细腿，这人这个瘦啊。其实你看马三立马先生就这样，哎，他个儿不是特别高，但由于他瘦显着这人就细高。那王文山王先生呢就显着矮胖，在他旁边一站就这种形象。这人又瘦又长又细胳膊细腿，往那一站跟一条线儿似的。无量福，您是本庙当家的吗？不错，来吧，我不开山门了，有几位一块让进来吧。好吧，哎，您往里走，来来，你们几位都跟着。老和尚站在这儿一瞧，哟，上当了。不是就这几位，这几位上岁数了，感情那里边还藏着不少呢。一看顺书后都转出几位来，高矮胖瘦什么模样都有，这些小孩都挺干净挺漂亮的啊，可是这身上十分的邋遢，这打哪儿来这堆败兵。可是瞧出来当头的就是这个年的人呢为主啊，大伙都谦谦让让，顺脚门挨个都挤进来了。禅堂落座吧，徒儿献茶，哪儿那么方便的茶碗呢，一下来这么些人，那茶碗也就不论套了，大小粗细不一，茶也不是什么好茶，好歹的都给沏上了。你们几位我打听打听，这里边是不是有侠客呀？大伙儿一听，您怎么瞧出来，我瞧你们都带着家伙呢。得了，拍打山门这位，您既然是带头，我打听打听您老贵姓，哪里出家呀？道爷您赏些姓名吧。哎呀，贫道我父姓司马，单字明空，我是扬州超官街出家。哦，司马空老道长，人称南侠的就是您吗？不错，浪得虚名，江湖朋友的抬爱。好，这位是谁呀？不才我家住在山东东昌府朝武林侯家庄，我姓侯名亭，字表镇远。哦，原来是圣手昆仑镇东侠。这位跟您有点联像的没头发这位是您兄弟二侠侯杰吧？不错，正是一轮明月照九州，苍手博元，我叫侯杰。这位老者您是谁呀？北侠客搭言说话瓮声瓮气，家住在直隶府宣化府塞北秋林寨，我叫做秋田秋佩宇。哦，北侠南侠镇东侠二侠。正当中坐着这位，您是什么侠呀？年代人一听，我什么侠呀？我现在骨灰侠呀，我我都这份了，我就别什么侠了。哎呀，高僧啊，您自顾请教他们几位老侠的姓名，您是谁呀？哎呀，出家人一听不愿意说，为什么？我这一说就讨大了，你们这里头啊有我徒侄。说童林好办，童林年轻，这里还八九十的呢，他也是我徒侄。说我这是个道观。哦，这才知道这是个道观。山人我呀，出家的老道，可不知道干嘛穿僧衣，不明白。说山人我姓古啊，哎，他这姓古啊，你要听前文书，咱们有古道远，古道远姓古呢，姓谷子的谷。您知道咱们有一个作曲家作词家叫谷建芬的，哎，您知道就姓这谷子的谷。哎，这位不是姓古老的古，古代的古，对， 我叫古玄真，人称回天道长。这厉害了。秋田跟佟林一听，这可了不得了，这是师伯。两个人赶紧跪倒二次行礼，说原来是师伯在上，徒侄秋田佟林给师伯见礼。起来吧。这一报名啊，年的人不知道，就是南侠、镇东侠都不知道，这谁呀？回天道长古玄真，这地方叫回灵观，我们就知道回龙观。这就不知道。哎呀，都拿眼瞧秋田。秋田说：“哎，这怎么说呢？其实这岁数啊，跟我差不多，但这还是大师伯。感情，这回天道长古玄真呐，拜师最早了。他跟张红军是朋友，他呢是带艺偷师，说现代话吧，有点啊。”张三爷的粉丝那意思，很崇拜张三爷的，他本人也会练，说我拜您得了。三剑客说你这岁数太大呀，我别收你呀，啊，咱们俩又不错，说可我要收你个师弟吧，又不合适，您不去，我非得拜您为师，您觉得合适，我觉得还不合适呢。拜师哥不成就拜师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强烈要求，这么着的带艺投师啊，可就拜了张红军了。他和庄德勤呢这几位还不一样，张尚何古四位都没他早。那秋田呢是古德远的徒弟，佟林佟海川呢是那前三位的徒弟，因为跟庄道琴二次学艺，有师徒之谊，这还是亲师大爷，据说剑术相当了得了。那么在拜师的时候呢，静听老师提有这么一位，谁也没见过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哦，感觉就是在这儿碰上了。这古玄真古师大爷出家在这儿，呵，把以往经过这么一说，大伙儿这才明白这位是怎么回事。那行了，这回敢跟您明说了，您见个价吧。这位是钦差年的人，哦，无良福，原来是钦差老的人啊。山人者上棘手了，棘手了怎么意思，就是给您行个礼，没有大礼参拜，这都出世的高人，您瞅这庙连名字都没有，牌匾都不挂，衣裳呢说非得做道袍吗，不一定，留着头发也没有簪子别顶，就那么蓬松的散着，也不哪儿画这么一破僧衣了，就穿着就这个。哎，庙里头呢收的这个小徒弟呢，这小道童呢也没有正式的道装，画的什么衣裳穿什么衣裳，就这个。说您这没别的，做饭沏茶，我们也实在是饿了也渴了，那你们说你们打哪儿来的，这钦差怎么私访到我这儿来了，就带着你们几位干什么呀。这才把以往经过这么一说，饭也熟了，先吃着喝着吧。佟林说：“师伯，既然我们是走到这儿了，那没别的，我可就指着您了。因为呢，我是您门户的徒侄，这事儿您管也得管，不管也得管。现在万龙藏风岛的盖天第一手桃园陶洞天，好厉害了，那么大的剑山，都让我们给打败了。没想到。”到万龙藏风岛接二连三受制于人，到现在 钦差老大人带着我们这些人好不狼狈了。那么叫您说这个桃园咱们怎么锄头，这万隆唐风岛怎么打，您一定知道，您给出个主意。您住这地方离他这么近，您肯定有办法。哦，好，顾玄真一听，问得对，应当问我。为什么呢？我岁数大呀，辈儿大呀，能耐比你们大呀，你应当问我。可我要说我不知道啊，有点诚心；我要说我知道呢，我亏心。你也甭问我了，能不能打这万隆藏风岛有一位知道。你呀跟我到这屋瞧瞧，说这里还一位高人呢。呵，大伙儿一听高兴了，哎，士气大涨。同您问古玄真，古玄真不是不知道，不敢说。谁敢有这把握，我给你出一主意，就把万隆就打了，把桃园就灭了。不敢说这大话。那么这里有一位高人，要古玄真都说他是高人，那肯定高。行了，您给指引指引吧，我们见见啊，人别太多，就佟林你跟我去把这位请出来就行，好吧。带着佟林出这屋进那屋，那还一禅房关着门，刚走到门口，里边这位说话了：“哎，师哥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你这才叫多此一举，你偏偏不听老衲之言。哎，是非只因强出头。他我，哎，也怨我。这说着话呢，武玄真到门口把门就打开了。你这甭说了，甭废话了。”您到那屋见钦差得了。这门一开，佟林往里一瞧啊，呵，大和尚慧斌在屋里坐着。慧斌坐的蒲团上，脸冲外，脑袋上的这两寸多长一条子肉气得直哆嗦。为什么让古玄真出卖了？你说你这么大岁数还说瞎话，跟我说的是信誓旦旦的不暴露。可是我呢也怨我自己，没这我呀在江边呀，我强出头。哎，站起身影往外走，他这一迈步，佟林不自觉往后撤一步。为什么？佟林怕他呀。佟林知道啊，自己这能为你别瞧，头次学策，二次学艺，三次学艺，跟媳妇儿学的阴阳八仙界，真说亮宝剑跟慧斌打，自己还是不成。慧斌能耐太大了，那慧斌嚣张带手不是死了吗？那不能真死，是不是？说书就是这样，需要谁死谁就死，那需要都活了他就活了。那您要听神怪书那就更正常了，什么西游啊封神呢、啊，死了以后都有办法活喽。你要讹着死了，哎，弄几块藕，弄点荷叶一包，他师父太乙真人再拿火这么一炼，这个荷叶包藕就算成了。七七四十九天那多进味儿啊，你说是不是？愣活了，不仅活了，仨莲蓬头，象长三等，背生六臂，呵，啊，这个讹着死之前没那么大能耐，死了以后再活了，二次浴火重生，满血复活，比原先厉害多了。那孙悟空死，唐僧死，甭管谁死都能再活喽，这好办。你说剑侠图怎么办呢？说这个武侠的，那他有功夫叫闭气功，哎，炸死，当时死还能再还醒过来。实在不成还有药，这药当时给灌下去就仿佛啊麻醉剂似的，让这人心脏暂时的 停止跳动，过些日子怎么再来一药，又能让他恢复过来。反正甭管怎么说吧，需要他活他还得再活喽，活可是活喽，不能再出事了。你有罪，哎，酒醉正凶僧啊，你犯这么大罪，你得忏悔，得面壁思过。但是呢，四位剑客没工夫，四位剑客得忙自己的事，没人看着他，得找一人看着他。张三爷想起这自己这徒弟朋友来了，回灵观呐，有个回天道长古玄真是我大徒弟，能耐也大，让他看着混鼻子，把庙里的牌匾摘了。这庙里这牌匾可不是现在摘的，早就摘了，什么时候摘的？前明一完，大清一建国，古玄真就把牌匾摘了。那就是啊，真正的出家，跳出世外了。除了跟有数的几位江湖人有联络，这个人不在江湖上走动，这么多年也没人知道有个回天道长古玄真。那古道爷呢，这小庙一摘牌匾啊，头一样说这香火就没有了，人打这儿过不知道这儿干嘛地，谁上这儿烧香还愿来？他这一断香火呢倒是清净，可这庙里啊就没有多大尽兴，所以您叫连他呀带着这收的这小道童啊，穿着也不整齐，哎，什么模样都有，也有穿俗家装束的，也有穿僧装，他自己就穿一僧袍，这人也不修边幅。那么张红军呢可就啊把这惠宾领到回灵观来了，吓古玄真一跳，说您让我看他我哪看得住啊，他能耐大呀，真动手我不见得打得过他。张红军说是真动手我都不见得打得过他啊，说二剑客我二师哥呀，哎，江达江本初说跟他动手，说站一平手估计差不多，我跟四爷珍珠我董瑞都不见得打得过他，大师哥还行，他这能耐啊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，他确实厉害，那惠宾那外公都好啊。哎呀，不过现在的酒醉正凶僧他自己知道错了，就仿佛两世为人这样。那么这么大岁数的老和尚发到你这儿来，你看着你吃什么你给他什么吃，每天呢，哎，他就是面壁思过，说行啊，自此江湖上就没有惠宾这号了，也没有古玄真，但你看着最合适。古玄真答应了，跟惠宾也说好了，张三爷走了。张三爷走了之后呢，这古玄真跟惠宾可就商量了，说师弟，你是师大爷董乾的徒弟，你这武术啊很厉害的，你别看我也练一辈子，真咱俩动手我也不见得打得过你。呵，您客气了师哥，我轻易不跟人动手了。哎，我托付您点事儿，什么事儿呢，我还有一条鞭，对机会呢您把它找出来，您看呢谁能练您传谁。 好了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流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细数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，